前宁静的一刻夜，去遍迁徙的深夜里，枪炮声敲碎了离经夜，失眠处可是呼吸的茧，多少年炮声仍隆隆，多少年又是多少年，聚拢聚拢你擦亮眼，永永远远地擦亮眼，聚拢聚拢你擦亮眼，永永远远地擦亮眼，聚拢聚拢你擦亮眼，永永远远地擦亮眼，聚拢聚拢你擦亮眼，永永远远地擦亮眼，聚拢聚拢你擦亮眼。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我的大美外表看来最坚强，却有这一副最敏感的心脏，别让执着成为遗憾，海阔天空任由你翱翔。你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，偶尔美则其实也没什么要紧，女孩子爱打扮天经地，但自自然然也是一种美丽。美美美美美美美美，你是你，就做回最出色的自己。小小的快乐有小小的满足，何必每件事都惊天动地。哦，美美美美美美美美，你是你，就做回最出色的自己。今天的你做好今天的你，明天的路让他自己继续。啊，三妹，你长得最漂亮，男孩看到你通常会紧张，别答应了别人输给自己，让美丽成为生命的负担。哦，小妹，你和老哥最相像，小脑袋总有太多东西要想，多愁善感心地善良，表现力很强却容易受伤。哦，美美美美美美美美，你是你，就做回最出色的自己。小小的快乐有小小的满足，何必每件事都惊天动地。哦，美美美美美美美美，你是你，就做回最出色的自己。今天的你做好今天的你，明天的路让他自己继续。哦，大妹二妹三妹和小妹，老哥我也没什么好榜样，不会洗衣不会煮饭，就为自己和你们穷紧张。哦，